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四，农历8月23，北京小雨转多云，13度到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特别策划，听习总书记的话，播出要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精气神。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中国共产党率领10万人民实现中国梦的政治本色与力量源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今天起推出特别报道《19大时光》，展现19大前夕人们的蓬勃精神和奋斗姿态，反映社会各界对19大的殷切期盼和热烈反响。 19大新闻中心正式开始对外接待服务。 我国在部分省市开展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 兰渝铁路实施新的列车运行图，西北西南地区列车运行时间大幅缩短。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年第四次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 以下是详细内容。 砥砺奋进的5年，听习总书记的话。 特别策划，听习总书记的话，今天播出要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精气神。采制央广记者刘慧民、刘乐、马闯。 文运与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必须世代传承的文化根脉、文化基因，也是我们坚定四个自信的深厚基础。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思想、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 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基础不断得到夯实。 继续扎实地推进啊社会道德体系的建设，在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这方面的建设，倡导啊爱国敬业、友善诚信基本的道德规范，推进我们整个的社会啊就是精神文化道德的建设。 以和为贵、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理念在中国代代相传。5年来，新型国际关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等中国倡导的外交理念也逐步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和支持。 丰富多彩的人类文明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不要看到别人的文明与自己的文明有不同就感到不顺眼，就要千方百计去改造、去同化，甚至企图以自己的文明取而代之。 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华文明也必将顺应时代发展，焕发出更加蓬勃的生命力。 中国人民在实现中国梦的进程中，将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让中华文明 同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 详细内容请听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节目。 央广消息，新华社昨天播发长篇通讯，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中国共产党率领亿万人民实现中国梦的政治本色与力量源泉。文章说，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始终处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中心位置。文章强调，近百年的苦难辉煌昭示，只要我们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就一定能够不断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昨晚七集大型政论专题片《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在中央电视台全都播放完毕。该片全景展示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始终不忘初心、砥砺奋进的壮阔征程。专题片播放后，社会各界反响强烈，请听报道。 昨天晚上，河南漯河老街办事处寿祥路社区组织全体党员干部群众收看了政论专题片《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第七集《勇立潮头》。社区主任金海燕说，在今后的工作中，要把解决群众所思所想所盼的问题放在首位， 特别是在社区温格化创新工作中，组织我们社区的热心公益的党员群众成立各类的群团组织，共同的解决服务好群众最后一公里的问题，让群众更满意。 连日来，江西鹰潭市党员干部群众持续收看专题片。鹰潭江边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杨广泰： 一个担当重任的政党，只有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才能永立在时代的潮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人民群众生活最关心的事情着手，推出了一系列的惠及民生的好的政策以及改革措施，激励着我们基层的党员同志坚定方向，高举着旗帜跟党走。 在认真观看专题片《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后，青岛市李沧区教育体育局局长王晓光深有感触。李沧区是青岛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入学需求最集中的地区，五年来在政策的扶持和当地的努力下，李沧区成功成为教育部首批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县区。王晓光： 作为教育工作者，我将不断地为完善素质教育、实现教育均衡化发展多做我们基层应有的贡献，努力让优质均衡的教育成为开启每个家庭幸福感受的梦想钥匙。 十九大时光， 党的十九大开幕在即，中国进入十九大时光。十九大时光是全体中国共产党员的好时光，2287名代表将肩负着8900多万名党员、450多万个党组织的重托，汇集北京，履行神圣职责。党的十九大将提出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行动纲领，为全党举旗定向。十九大时光是13亿中华儿女的好时光，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必将赢得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必将激发全国人民只争朝夕、干事创业、撸起袖子加油干。可以想见，大会的每一项议程人们都会密切关注，报告的每一句表述人们都会仔细研读。中国梦也是每一个人的前进梦，每一个家庭的幸福梦。十九大时光是中华民族的好时光，党和国家发生历史性变革，站到新的历史起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阶段，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实现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从今天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推出特别报道《十九大时光》，记者深入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农林牧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沿海侨乡，走进田间地头、街道社区、工矿企业、边防哨所、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和机场、车站、码头，展现十九大前夕人们的蓬勃精神和奋斗姿态，报道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聆听讨论十九大报告的生动场景，反映社会各界对十九大的殷切期盼和热烈反响。2017年10月，刻下不凡时光，共享美好时光。 北京雨儿胡同。 这是北京东城再普通不过的一条胡同，五米宽，300米长，东头连着著名的南锣鼓巷。 你看这石榴多好啊！你看这树不大，但是它结的挺多的。迎接石榴大家都喜庆这个。 81岁的刘淑英奶奶在这儿住了50多年，老人说，以前这胡同可不这样。 原来这儿全是大棚子，房子都是居民的小平房，破破烂烂的。 雨儿胡同3年前开始改造修缮，刘奶奶觉得这心和这越来越宽敞的院子一样，越来越敞亮。如今推开院子的木质随墙门，老北京院落的记忆迎面扑来。 你看这一改造多好啊，而且这山清水秀的出来遛弯啊，多高兴啊。 19大马上就要召开了，胡同院落改造还在继续，有老街坊搬走了。刘奶奶说，她可舍不得离开这里。 街坊之间，这邻里之间都特别亲热，这是北京的特点，应该传承下去。 上海复旦大学。 十月的复旦，桂花飘香。26岁的张云翔和平常一样，一大早就到自习室继续写他那篇博士论文。 哎，好久不见，你这个最近在忙什么？ 前两天不是跟顾老师去浦东做了两个走访， 比较辛苦了，希望家。 张云翔的研究方向是中国社会治理，去年他曾在美国访学10个月，亲身感受中西方的差异。 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西方国家在解决贫困问题可能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对于我们中国来说，就是我们能够在党的领导下把社会啊市场的这样一些多元的力量整合起来，去有效的去解决社会问题。 张云翔5年前入党，如今已成为复旦博士生宣讲团的一员。 我非常期待19大的决议能够对高校的高等教育和科研工作予以更多的支持，来帮助我们更好地从事科研工作。 河北抚平县骆驼湾村。 来， 一二。黄墙青瓦塑钢窗，唐宗秀的农家乐这就要开业了。73岁的唐宗秀是土生土长的骆驼湾村人，他的一本扶贫手册记录着骆驼湾村的变迁。 2013年，您的收入才2100多块钱，是吧？ 这会儿咋起初就多了？ 5年前，骆驼湾村村民的年人均收入还不到900块钱，这几年在政府的帮扶下，他们流转土地，发展林果种植，办起农家乐，村里的年人均收入现在已经涨到4000块钱左右了。说到马上要开的19大，唐宗秀说，他的愿望是代表们能不能讨论讨论，啥时候农村人能像城里人那样看病那么方便。 希 望农村有个好医生、好医院，拿个药、打个针就更方便了。 有啦的，打个针啦的，才方便点吧。 眼下正是丰收季，在骆驼湾村中心戏台上，人们歌唱着丰收的喜悦；戏台下，人们畅谈着美好的未来。 苹果树再待几年就能挂果分红了， 就到那一天。 等哪一天？ 当他习主席来那一天。 19大代表风采。 你就这几天，小石他们出差没几个呢，验积水呀。每天都要抽。 云南冶金昆明重工有限公司首席技师耿家胜最近的工作重心是研发零排放移动式生态环保厕所。作为企业转型的突破口，环保厕所是否成功关乎企业转型和重新崛起。从油漆工到云南机械加工行业的一把刀，从学徒到拥有全国劳模、全国技术能手等荣誉的名将，53岁的耿家胜用30多年的执着诠释着工匠精神。昆明重工党委书记谢开龙： 耿家胜的不忘初心、不离不弃的坚守企业、任劳任怨、刻苦的工作，确实给我们干部员工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向巴扎西，西藏察雅县人，西藏地勘局第6地质大队钻探高级技工。向巴扎西从一名普通的钻工成长为机台上的老专家，他在平均海拔5000多米的高原上创下了个人累计进尺50000余米的高纪录和单孔2000米的西藏最深纪录。26年风雨无阻，由于常年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下工作，向巴出现了视力衰退、关节炎、胃痛、高血压等病症。 现在的话，就在海拔5000多米，好像你干的活那种话，就第二天脸肿的了，嘴巴都是乌的。野外的话，那些水质只要没毒的话，就我们都要喝的嘛。 向巴扎西将长期积累的机械操作要诀和窍门整理成册， 还先后带出了20多名技术能手和业务骨干。十九大新闻中心昨天正式启动对外接待服务，新闻中心首次设立融媒体采访室，千兆带宽适应媒体发展新需求。央广记者刘一晨报道。 设立在北京梅地亚宾馆的十九大新闻中心被中外记者办理采访证件、受理采访申请、安排参加大会采访活动等提供服务。走进新闻中心，记者工位的大幅增加是最直观的变化。十九大新闻中心主任、中国记协党组书记胡笑汉介绍， 这是给我们媒体记者提供的工位啊，比十八大要多了2倍。我们现在是170个，4个区，所以说那个媒体的这种需要基本上都能够满足。 事实上，与往届大会相比，新闻中心在服务内容上还有多项改革创新，其中大幅提升信息保障水平引人关注。据了解，本届大会的新闻中心媒体通信区有2个增加到4个，网络接口由36个增加到218个，服务区、办公区和发布厅免费 WiFi 实现全覆盖，宽带上网由4兆带宽提速至20兆带宽。此外，新闻中心首次提供面积达到130平方米的融媒体访谈室服务，以适应新媒体技术手段的迅猛发展。工作人员介绍， 就是这边提供的是20个固定的有线共享千兆，这是相当于从一个网速的角度，它能够已经有一个很大的提高了。然后我们就提供灯光话筒服务。 此外，大会新闻中心网站和微信公众号目前也已经开通，将及时发布大会的各项议程动态、公告、通知等。 中央军委联勤保障部队成立一年来，迅速构建起联勤运行机制，融入联合作战体系，实现联战、联训、联保，初步打造形成聚焦打仗、服务战场、集约高效的新型联勤保障体系。央广记者邓锡光、曾媛媛、张亮报道。 前不久，一场多军兵种联合的实兵实弹演习在朱日和训练基地打响。演习中，一位战士颅脑外伤，现场专家建议马上转运到后方医院。医疗队长王琼夫说，新的联勤保障体制盘活了全军优势医疗资源，使救援更加精准高效。 我们紧急启动预案，通过陆航空运的方式打破了过去的一个体系护送的惯例。现在以就近为原，但是当地这个后方医院因为天气的原因不太适合机降，马上去临近的另外一个城市的军队医院。 武汉联勤保障基地科技和信息化处处长傅俊文说，他们自主研发了联勤保障态势图信息系统，实现战备值班、保障资源、保障力量和行动等动态实时感知。 它总体反映的是我们联勤保障部队当前的战备值班、储备物资情况、部队力量情况以及部队行动情况这样的一个综合态势的展现，是为全军联指的态势图呢提供我们后勤保障的这个基础数据。 一年来，中央军委联勤保障部队在日一化五处理、朱日和沙场阅兵等30多项重大任务中筑起了钢铁保障线。武汉联勤保障基地政治工作部主任谢东辉，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瞄着建设强大的现代化联勤保障部队目标，谋建设、强备战、抓训练、严管理，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日前联合出台关于开展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试点工作的办法。办法规定，律师刑事辩护全覆盖工作在北京、上海、浙江、安徽、河南、广东、四川、陕西8个省直辖市试点。央广记者孙莹报道。 依据办法，在刑事案件审判阶段，除了法院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条件的被告人提供辩护外，其他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一审、二审、再审案件，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法院也应当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司法部律师公证工作指导司司长周院生表示， 这样就保证了法院审理阶段所有被告人都能够获得律师辩护。什么叫全覆盖？我个人觉得这一步确实是很大的决心。 办法对依法保障辩护律师职业权利、律师辩护质量、建立多层次经费保障机制均提出了具体要求。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教授顾永忠说， 目前我们只有30%左右的案件参与律师辩护，如果靠当事人自己花钱请律师，那不可能提高多少。这个办法呢，就把目前法定法律援助的范围大大的扩大了，就是一个制度的创新。 办法首次以书面形式规定了法院不履行通知辩护职责的严重后果，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副主任李桂芳为此点赞。 如果一审剥夺了被告人的辩护权，没有律师给他辩护，二审法院可以呢撤销案件，发回重审。这个规定呢也是一个很大的亮点。 十八大以来，西藏加大生态环境建设力度，致力将旅游业打造成为全区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五年来，西藏各地地域特色不断彰显，旅游业迈步新台阶，绿水青山正逐渐成为当地人的金山银山。央广记者普布次仁报道。 伴随着美妙的歌声，大型藏文化史诗剧《文成公主》在拉萨市蔡公堂乡赤脚林村的文成公主剧场内上演。剧场与雄伟的布达拉宫隔河相望，众多美景尽收游客眼中。该剧建设运营方豫上和美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文旅事业中心总监李兆。 当初这块的话，实际上属于我们拉萨市比较偏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要发展全旅游，通过这种项目或者园区的建设实现这个区域的发展。 文成公主2013年8月首演至今，共演出600余场，接待国内外观众115万余人次，实现产值3.3亿元。已经参演4年的舞蹈演员拉巴平措， 原先收入也就个2300左右，然后到了文成公主以后，4500左右，这边也学到了很多知识和舞蹈，自己找机会去演出。 从一个以农牧业为主的村庄发展到如今的餐饮、购物、中高端民俗客栈林立的旅游创意园，村里的人们捧上了文化旅游的新饭碗。今年以来，西藏旅发委提出21项具体举措推进全域旅游。西藏自治区旅游发展委员会产业处副处长庄浩介绍，西藏已将拉萨、林芝、日喀则和阿里普兰县申报国家全域旅游创建单位，要真正把旅游主导的思路发展起来，实现差异化互补式协同发展。 最常见的旅游加文化、旅游加森林、旅游加融合发展，它是全方位的一个融合，就是在我们西藏呢，实际上你可以看到的产业基本上都可以和旅游相融合。 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咸丰县地处武陵山腹地，是国家级贫困县，当地组建起一支作风硬能力强的扶贫尖刀班，他们驻村入户，修公路、建网络、办产业，打响了一场扶贫攻坚战。央广记者张毛青、恩施台记者夏青报道。 高峰村是咸丰县的重点贫困村，在泥泞满地的村口，一身迷彩服的尖刀班班长王小磊正在和老百姓一起搬石头打路基。 我们今年就是一共修了这个村是8.7公里的同村公路，然后道祖公路呢是14.5公里，这条路其实老百姓也是盼了10-20年了。 王小磊在部队服役18年，去年刚转业就被挑选为高峰村扶贫尖刀班的班长。一到村里，他就和老百姓商定出租满圈、封满院、鸡下林的庭园经济思路。注册开通的公众号很快就在浙江、上海等地的网友中有了动静。贫困户于江荣说，互联网和养殖的融合模式打通了大山里的产业经脉，村里的土猪、土鸡、土蜂蜜瞬间成为网上的畅销货，远在加拿大的华人一个月就在村里订购了30多头黑猪。 我们是线下订单，再来我们养殖，减少了那个养殖户的这个销路的问题，它的后顾之忧解决了。 经过3年的攻坚战，咸丰县已累计减贫2.3万户，8.28万人，22个重点贫困村已经整体出列。咸丰县副县长杨志高说，目前66个尖刀班正在帮扶6.4万名重点贫困户，7500多名干部已经自愿成为了尖刀班的编外人员。 尖刀班它是我们精准扶贫的主力军，尖刀班呢，除了贴心人呢和真诚落实的一个桥梁和纽带过后，成了老百姓的心中的主心骨。 新闻动车组，牡丹江至佳木斯铁路客运专线全面开工建设，兰屿铁路实施新的列车运行图，河北港口全面禁止柴油货车运输吉舒港煤炭，请听报道。 牡佳客专是黑龙江省东部快速铁路环线的重要一步，更是中蒙俄经济走廊大通道的重要一环。线路全长367.19千米，总投资378亿元，设计速度每小时250公里，沿线隧道共34座，其中最为关键的是七星峰隧道已于去年11月8号先行开工建设。项目施工单位中铁一局二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李永明介绍说，目前工程已完成近70%。 七星峰隧道属于这个一级风险隧道，而且施工地刚好就在国家级森林公园七星峰森林公园和东北虎自然保护区， 环境保护和施工防火任务艰巨。为此，我们专门针对七仙翁隧道设置了多处施工污水处理设置，确保周边青山绿水常在。 央广记者郭淼、毛根伟，黑龙江双鸭山报道。 连接西北兰州与西南重庆的兰渝铁路上个月全线通车后，今天迎来首次列车运行图调整。兰州客运段生产指挥中心负责人韩杰介绍，兰渝铁路已构建起我国西北至西南最便捷的铁路大通道。 兰州至重庆方向列车共有5趟，运行时间呢11小时28分钟，至成都方向列车8趟，为11小时01分钟。 新运行图中，乌鲁木齐等西北城市与西南的重庆、成都、昆明的列车运行线路也进行了调整，多线路列车改进兰渝线后，行车时间均缩短8至12个小时左右。央广记者王岩，兰州报道。 河北省规定，10月1号后仍使用柴油货车运输集束岗煤炭的装卸仓储企业，将严格追究直接责任人和有关领导的责任。河北各港口煤炭汽运集束岗量占年均煤炭吞吐量的8.5%左右。为保证港口运输正常进行，有关方面启动了港口与腹地连接铁路线路规划与建设，积极推进汽运煤车辆升级改造。另外，河北省还全面推动船舶排放控制区方案实施，治理船舶污染，发展集装箱海铁联运，强化港口扬尘整治。秦港股份卫生环保中心副主任马赫： 现在我们的防网呢，总长度呢达到了7968米，应该说现在是港口里边最大规模的防网工程，与堆场的四级洒水结合起来，综合处理效率能达到90%以上。 央广记者杜震、石家庄报道。 中央居民融合发展委员会办公室近日印发通知，要求各地区和军地各部门各单位严格规范以居民融合名义开展的有关活动，切实保障居民融合发展战略顺利实施。 浙江丽水警方近日成功破获615特大电信网络诈骗案，捣毁涉及全国12个省份的电信网络诈骗窝点40处，抓获涉案人员540人，涉案总金额达1.6亿元。 在日前召开的2017森林城市建设座谈会上，河北承德市等19个城市被授予国家森林城市称号。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10号将中国经济今明两年增速预期较7月份预测值均上调0.1个百分点，分别至6.8%和6.5%，这也是 IMF 今年第4次上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 美国环境保护局局长斯科特·普鲁伊特10号签署文件，正式宣布将废除奥巴马政府推出的气候政策清洁电力计划。按照流程，这一文件将经过为期60天的公众意见反馈后，才会最终确定下来，成为正式决定。 国际足联11号公布，由于受到不恰当的第三方干预，国际足联已对巴基斯坦足协进行了禁足处罚，立即生效。 伊拉克司法机构11号对库尔德自治区库区独立公投的组织者发出逮捕令。伊总理海德尔·阿巴迪10号重申，中央政府不会就公投问题与库区讨价还价。 世界卫生组织等机构近日发表报告说，全球肥胖儿童和青少年人数在过去40年中增加了10倍，这也成为全球性的健康危机。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健、张巧雪、于芳，主播魏东、郑兰。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新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国之重器，坚守创新，徐工集团勇攀世界工程机械产业最高峰，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马上搬新家就用蓝舍硅藻泥。 新闻引擎，因为专一，所以专业。中国之声，中国国家新闻广播。 北京时间